个借口和你泛舟，一壶清酒江水悠悠，我心悠悠，这感情 just for you， 表面平静其实内心早已风起云涌，缘自觉几番轮回你所美，爱有你的心情左右我的情绪，虽然有些问题真的很难搞定，我还是充满信心， 老夫子带着假发，我不要三寸金莲胡花，想和你跳超短裙的恰恰，想带你回家见妈妈， 你如花成风，我幻化成雨，守护你身边一笑为红颜，你如花成风，我幻化成雨，爱锁在眉间，思绪往昔浮流年， 你千万不要装哭才能上大道的路，我不收你的礼，想说一点点幸福，请领悟，请拿出速度，奉我为公主，面膜蹭的小胖叔叔，有压力也要顶住，坚持自己的道路，真心去付出，随准备自我颠覆，这一首有点复古，不预示下手的套路，踩着黑白的古典陪你跳恰恰舞。 剩下些什么？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，一滴花豆酒，添一份自醉，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。还留下些什么？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，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 一落叶在风里摇，看自己如此渺小，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，想你每分每秒，梦醒了无依无靠，如今我盼忘了你要的好。 潮水还留下些什么？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，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，一颗花

谁遇见你，连大人也会认输。耶，为什么是你？我只想问。耶，为什么喜欢你？ 我已喜欢你。耶。 坚持做我的影子，

代表我不痛，我不痛，眼泪就不会流。总是安静承受，安静忍受，安静看你走。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，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。你说别太难过，保持联络，有空的时候把真爱都给你，把疼痛都给我，最后是当时微笑送你走。等到你转身后，心里也不敢留，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。把真爱都给你，把疼痛都给我，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。 想要飞，快跟我来。 What can I do？ 找寻黑盒子，看看里面有多少我不知道的恋爱是怎么。

身一切缺点变成焦点。

深处的光影散落，昼夜叹息。

想为爱情而奉献。 上天的爱。